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关注有关学校的今年的招录政策，为大家请到的是清华附中教管中心主任朱培，以及清华附中奥森校区将台路校区程慧云副校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今年招生政策。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市教委要求依法保障符合条件适龄儿童入学，本市摸底中小学生课外报班情况，科普卫星实验室落户81学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目前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正在进行中，针对近期部分家长咨询和网上反映的问题，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继续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在入学年龄、入学方式等方面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完善入学规则，释放更多优质学位用于就近入学，让更多孩子公平享有优质教育机会。今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在京接受义务教育政策保持稳定，继续依法保障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据了解，目前市区教育部门已通过新闻发布会、新媒体意图解说等多种方式发布了入学政策、入学流程和问答手册，并于5月1号开通了2018年北京市义务教学入学服务平台，公布了各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咨询电话，多种途径为学生和家长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服务工作。市教委提示家长要及时关注和准确把握相关入学政策和流程等信息，各区也将切实做好义务教育入学阶段的服务保障工作。本月24号到30号，城六区中小学生要登录中小学生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网上登记系统完成填报。这场摸底调查正在逐步覆盖本市所有小学、初中、高中在校学生，民办学校学生也不例外。教育部门表示，此轮摸底是为了了解中小学生所参加的校外培训机构基本情况，为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对于学生填报的信息将严格保密。25号下午，中学生科普卫星数据共享实验室和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室落户81学校。航天员翟志刚和81学校校长沈军为两座实验室揭牌。 未来包括八一学校学生在内的全国中学生都可以利用两座实验室的卫星数据进行通讯、导航、遥感等各领域的研究。随着实验室的启动，一批新课程正在酝酿，学校将结合中学生的兴趣进行系列遥感科普课程的研发和实践，开展遥感卫星、气象卫星等应用研究。首钢俱乐部自去年推出篮球雏鹰计划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具有天赋和发展潜力的青少年球员赴美深造。为了使更多的孩子了解雏鹰计划，让篮球带给更多孩子快乐，俱乐部从参与上赛季 CBA 和 WCBA 联赛入场仪式的小学生球员中选出部分代表参加这次体验课，未来将邀请更多孩子参加体验。首钢男女篮也会走进校园和社区，新一期的雏鹰计划将在6月启动，届时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有潜力的篮球少年。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中招直播咨询，我们邀请到清华附中及清华附中奥森将台路校区在节目当中呢，为考生和家长解读今年的招考政策以及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也请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清华附中教管中心主任朱培，清华附中奥森校区将台路校区副校长陈慧云。平台上朱朱想问一下哈，想上清华附中啊，那么目前的这个我们的招生批次来讲，哪一部分可以面向这个海淀区以外的这个学生？ 那么今年呢，我们面向北京市13个城区招收市级统筹一，那么面向的具体的区域有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门头沟、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怀柔、平谷、密云、延庆这13个区域招生。那么因为这些学生呢，他都离学校比较远，可能所以呢都可以在进校之后申请住宿。我们也特别欢迎这些区域的学生呢，如果认可清华附中的教育理念，欢迎这些学生报考清华附中。那么每个区呢都投放了相应的名额在招生简章市级统筹一的计划表当中，都可以去查到这个具体的计划数。总共的计划是25人。 25人。 我们的统招也对昌平区投放了5个计划，这5个计划呢全都是可以住校的。那么市级统筹二就是在奥森校区就读，等会儿程校长也会介绍。 那今年在这个招录政策方面有一个变化，就是校额到校的计划增加了。 对对对，是的。校校到校呢主要是面向一般的公办初中。那去年呢我们是这个面向33所海淀区的初中，今年呢是面向36所，而且呢计划数增加到了63人。 去年是50个人。 对，应该说海淀区的公办初中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进入到清华附中学习，也欢迎这些学校特别优秀的学生呢报考清华附中。 还有一个问题哈，在微信平台上郝丽想问一下，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和我们清华附中是什么关系？ 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呢，它是民办校，它的位置是在清华附中院内。那么所有的软件硬件的设施教育教学安排都和清华附中呢是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来安排。只不过呢高中的编班是和清华附中编成不同的班，但是呢新高一因为6选3走班选课，所以有的时候你比方说 实验学校的学生一共招收90个人吧、然后只有6个人选了某一科、那很有可能就跟清华附中统一编班了、所以这个就不可避免了 对， 因为是在同一校园，教育资源呢都是统筹来安排的。 嗯，那这个实验学校它面向的学生也是在海淀区吗？ 实验学校主要面向海淀区招收85人、还有5人呢是外交部子女班、我们的学费的收费标准呢是25000每人每学期、住宿费呢就如果被住宿生录取，住宿费是3600每人每学期。 这几年呢因为有这个校额到校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招录方式哈，比如说可能校额到校，我们录进来的同学和我们本身清华附中比如初中上来的这个同学的分数上肯定会是有一定的差距 的。 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些同学他们的这个加工能力哈？目前为止他们的这个学习能力学习成绩到底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提升呢？ 这个教委呢也特别关心这个校额到校的同学在师范性高中的这个学习情况以及各校的这种加工能力。 对， 然后还做过调查，还表扬过清华附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这些学生啊是一视同仁的、我刚才也说了，就清华附中特别注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的发展和全面发展是同时并举的，所以对于不同的这个特色的学生呢，清华附中都给予相应的培养的方案和师资的安排、那么可能说有些学习基础比较稍微落后一点，其实人家在本校已经都是非常优秀、学习习惯啊各方面基础知识啊都非常扎实，只不过呢可能就是在思维啊在这个能力方面啊可能稍有差别，那么我们就会针对这些学生的实际的情况和需求给他们安排相应的师资，比方说老师会对他们做特别细致特别耐心的讲解和相应的指导，这样呢这些学生在清华附中发展的都还是蛮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教委的成绩的追踪的这个调查当中呢是受到教委的表扬。 看一下这个去年吧，去年我们的中考成绩进入到清华附中是多少分？ 557分，这是海淀区的分数线。然后对昌平区呢是562分。 实验学校是同一个校园，然后呢很多的课程又衔接的非常紧密哈。那么在这个分数上的差别有多大？ 实验学校呢是去年是542分，大概相差10到15分左右吧。实验学校虽然说它是一所普通高中，但实际上在海淀区的录取分数线呢已经达到了中高等级的这个示范性高中的这个分数线啊。其实呢这个除了学费方面有差异，其他真的差异不是很大。 很多家长呢其实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到一个非常优质的高中，这样上大学其实就是相对来讲是有保障了。 对，中考实在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迈入了一所好的高中就相当于有一半已经迈入了一流的大学。 对，那清华附中在这几年我们的文理科的这个本科率啊，或者说重点大学的这个比率啊，应该大概是多少？ 清华附中的文理科的本科率呢都是在100%。那么理科的一本率是将近百分之百。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年有一个差不多都是每年有一个学生是这个上不了一本，其他的所有的学生都是一本以上。那么85%以上的学生能够被全国著名的985211这些重点院校录取。每年呢是有80名左右的学生能够考入到清华北大。 同时呢在志愿填报方面呢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名额分配和统一招生在这两个批次都投放了计划。那么名额分配呢是有这个名额分配和校额到校，那么在填报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名额分配和校额到校，就是如果自己的学校有相应的计划，你的排名都比较靠前的话呢就可以先填名额分配和校额到校，这是对于海淀区的生源。那么 在统一招生的批次呢，我们还是建议为了增加这个命中率，建议呢还是把清华附中填报在统一招生的，就是清华附中的01专业普通班，填报在统一招生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 94% 以上的学生，就往年我们的新高一我们都会进行统计， 94% 以上的学生是以第一志愿为清华附中录取的。那如果报在第二志愿呢，恐怕因为是志愿分数第一优先，然后其次是看志愿，你自己的志愿的顺序是决定你最后被哪所学校录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建议呢，因为清华附中的这个分数线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还是把清华附中填报在统一招生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呢，可以先报这个住宿啊，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可以先填这个 住宿、 然后第二专业呢还选01专业，然后勾选走读啊，因为住宿的分数线会比走读的分数线稍微高一些。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了解的是清华附中的奥森校区和将台路校区。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奥森校区。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奥森校区成立于2015年，是清华附中承接北京市优质高中市级统筹二项目新建的校区，隶属于清华附中，由清华附中直接管理。奥森校区位于国家网球中心体育园内，是利用奥运场馆及附属建筑改造而成的，毗邻国家5A级旅游景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拥有按照国际标准建造的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馆等体育场馆，以基础教育为根本，同时发挥与首都体育学院联合培养的优势，开设网球、羽毛球、足球、篮球、瑜伽、形体、拉拉操等体育特色课程，培育学生的体育素养，使同学们掌握运动技能，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奠定基础。 好，这是呢我们总结的关于清华附中奥森校区的它的一些非常显著的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奥森校区的陈慧云副校长呢来给大家做更具体的介绍。 清华附中的奥森校区是承接的北京市优质项目的统筹二项目，我们以首都体育学院联合来培养学生。毕业的时候经过体育素质测试合格，高考呢考入有外培计划的市属高校后，可申请转入该校的外培计划。学校呢在按质按量的开设普通高中校标准课程的同时，还开设有刚才介绍的网球、羽毛球、足球等多种体育的课程，培养学生的体育素养。在这里呢，要明确，家长需要明确的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并不一定今后就去报考体育院校， 不是走特长生的路子， 不是去走体育特长生，而只是我们旨在培养学生的体育素养，使学生能够掌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技能。所以呢，这里的学生每周都会有6节体育课，其中的2节是必修课，4节呢是专项的课程，比如像网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等。前2年呢就只上专项的选修课程，那么第3年还跟所有的学生一样要参加高考，然后考入去报考他心意的那些高校。就是有的学生他在初中的时候他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可能按照他原来学习的这个文化成绩不能考入我们的清华附中本部，但是他又特别认可清华附中的这种教育的理念，那我觉得统筹二项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机会，他能够进入到清华附中的这个大的集团校里面来，接受在清华附中理念指导之下的 这样的教育机会、 嗯、 而且在高中的学习当中，经过我们现在是办到第三年，经过这个测试呢，我们也发现其实喜欢运动的学生，他的这个运动素质也能够帮助他在文化课上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 那么在提升成绩方面，清华附中本部给予了什么样的支持呢？ 我们的师资是跟清华附中本部是互通的，有互相、联合的这样教研模式的。 清华附中这个统筹二的，我们面向的是哪些区县来招生？ 清华附中奥森校区的统筹二项目，今年呢共招收120个人，采用的是名额分配的办法，招收的面向各区县是像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燕山、通州、顺义、大兴、怀柔、延庆的这些区县，所以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尤其这些区县的考生要注意一下，如果有统筹二，我们的统筹二项目就可以报考。 嗯，很多家长还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入奥森校区学习，高中三年毕业，我拿到的这个高中毕业证是怎么写的？ 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毕业证，高中毕业证书。 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的是清华附中的将台路校区。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将台路校区成立于2015年，是一所隶属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直接管理的普通高中。2016年开始实行1+3的4年制高中模式，为一般初中校的学生增加一次进入优质高中的选择机会。学生连续完成初3至高3共4年的学习，实行直升优质高中的目标。 这是将台路校区，是面对初二的同学， 对 吧？ 首先，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北京市，致力于北京市的这个教育均衡化的，所以它面向的招生的学校，它是面向城六区的普通初中校，就你必须是普通初中校的学生。我们有2种模式的这个办学，第一种模式呢，还是一般的这种普通高中。这样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满足各种特长的学生，还有希望得到优质教育这样的一批学生，他的课程跟普通的高中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在美术方面课时上会增加一个课时，主要是为培养他们的艺术素养。 嗯， 另外一种班级模式呢，就是美术特长，就是我们说的美术班，这些学生呢，那最后呢，他的目的是专门靠报考美术。数学院的，所以如果你的特长，你还有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你也获得过在全市的比赛当中获得过不错的成绩，也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1+3项目。进校了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适当的调配，然后让你到奥森校区去进行学习。 这是将台路校区它的一个相应的特色。那么它这个名额是怎么分配的呢？ 我们是面向城六区100多所初中校分配名额，少一点的可能分配到一个，多一点的可能还分配到10个这样的不等。哦，我们在报名之后呢，我们会有按照1:3的这样的比例，然后确定我们的面试名单，要经过我们学校的面试才能进入我们的学校。 他可以不用通过中考，但是需要有一个学校的面试进去。 对，这个六月份初二的学生，如果你的学校是城六区的普通初中校，那么你就可以登录市教委的网站，去报名，不需要初中校的同意批准。今年的通知还没有出来，普通初中校他本校应该是张贴这样的通知。另外呢，也可以北京市教委网站去查，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周主任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清华附中的升学指导中心的电话是62789541，那么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是62773379。 好，我们请程校长来给介绍一下两个校区。 好，两校区咨询的电话是8437-8284。我们的网址就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网址，我们还有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您要想加公众号的话是 QHFZAS2011。

将环保督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不断研究完善督查体制，配合有关部门推进督查体制建设，完善中央和省级两级环境保护督查体系，在实践中逐步培养形成一支专业化的督查队。